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冷啊，心儿聪明， 谢谢大家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还是 谢杨，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这半截话上来一姑娘下来唱，她这半截就扔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双双 you

想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大街上飘摇也耽误了替回打船皮到四乡，我的四肢无力身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吊一吊，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那刀枪架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 家业乱名声。

大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